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嗨嗨嗨，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各位好，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大街十四号的直播间里面向各位招手问候，大家周一快乐，周一快乐。今天下午同样的在4点到5点钟一个小时的冲浪时间，做好跟我一起过山车的准备了没？现在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加入我们的浪花冲浪。在浪潮里面，我们都听到新歌老歌，每一首歌曲呢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冬日礼物啊。年初年末的时候，我们呢不仅要学会呢这个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绪啊，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宝藏歌曲哈、啊，适合呢作为你最近生活日子里的一个主题曲，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来推荐分享，做一下我们节目的全民 DJ。 在新浪微博找到井号 Listen 21，井号我们的超级话题。我的微博呢叫做麦同学，好，搜索一下麦同学就是我微博，可以留言给我，下载听听 FM。 此时此刻就打开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一起冲浪吧。 浪潮 Listen to Wise。 想当一个乖乖孩，你那一方面的爱感觉够快。 变乖乖牌都想偶尔坏，天使走开让我魔鬼来，乖乖乖爱装满我钟爱，性感可爱只不要带，乖乖牌喜欢玩火找我，要是烧照别来怪我，心里的话真的不必说，可是心里的坏你就留给我。 我不想爱一个乖乖牌， 你想要我看你怎么喜欢，我不想当一个乖乖牌， 你那一方面的爱 感觉够坏，我想爱一个乖乖孩，你想要我看你怎么释怀，我不想当一个乖乖孩， 你那一方面的爱 感觉够坏。 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让我们听见我们 Listen to Way 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北京时间16: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I'll never let it die，Touched by no one, I like to see him try. I'm a madman for your touch, girl. I've lost control. I'm gonna make this last forever. Don't tell me it's impossible. Cause I love you for infinity. 无穷无尽很大的数量的形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符号。你会发现呢，什么是无穷尽的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开心和快乐的对生活的一种朝气的状态无限放大。星期一到星期日，每一天都不能少。在浪潮雷森出外，我们可以每天都在享受过周末的状态，跟我一起冲。浪潮雷森川的聊天室正在开放中，问候大家，雪孩子吴九九，青雨千金，嘟嘟，有海的鱼，小小小，五千万人，生活大白鸽。 时空轨道，看未来多美妙。 我有一种我们很相爱很强烈的预感，仿佛下一秒实现，眼泪闪闪， 嘿呦， 趁流转时， 嘿呦， 要在 星空下放过你。 爱存在 这美丽是世界，我喜欢自信的感觉， 我看见 你微笑像天使，这就是爱的奇妙。 我愿意 陪在你的身边，让心跳不会变老。 欢迎来这美丽新世界， 让感动一个一个实现。 浪潮 Listen to Wise， 刷周末了，放假 ，Hangover 喝到多，找到唱首歌，快出门你莫啰嗦，不然全部都会错过。披上那件黑色 jacket， 让这大耳膜的 cycle， 时刻准备看着消息，今晚的嘉宾都在着急。Yeah. 这边风景不要着急，全程目光都在为我着迷，人往烟雾持续弥漫，酒精欢呼 dance 不断， body 晃动不留遗憾，耳鸣眩晕状态才到一半。 Burn it up, burn it up, burn it up, burn it up, burn it up, burn it up.快踩草帚。 在中用力摇头晃脑替代 Drum and Bass 带你坠入这个地带，从不停止让眩晕来只为我期待，只为颠倒四天三夜不再是那个意外。摇着香槟把香槟弄醉，是为清练掉更多的 noise， 还是不会听没其他的 choice， 不是太吵听不见你 voice， All eyes 聚集这里， Boys and girls 被我附体，吸引人群注意，其他剩下交给我来处理。 Need it up, burn it up, need it up, burn it up, need it up, burn it up. 快操纵。 来自姚晨弟弟的新歌 XXX， 一首呢抖腿歌，就是一个字，炸。而且呢在之前的音乐节呢，也是可以看到很多歌手啊在音乐节的表现呢，会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现场感很强的哈、很炸裂的歌曲呢放在音乐节的演出舞台上面。毕竟音乐节看来看去哈、不能看个寂寞，看的是一个畅爽的感觉哈、一定要嗨到。而且你想想看，马上就要过年了哈、跨年是吧，迎来了新的一年之后呢，又会迎来我们的这个农历的新年，当然要把这种好情绪呢不断的通过音乐来延续一下。姚琛的蹦迪新歌 Triple X 16:18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在整个周期里面呢，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会集合上百名的华语乐坛优秀作词人、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乐人们，为大家严选出真心创作好音乐。你也可以来给我们节目呢推荐你所认为最近呢被你发现的宝藏新歌、宝藏歌曲、老歌也可以哈、只要是在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浮出水面的新歌老歌，一定都是最最优质的好歌。那一种 翻给我的爱人爱一本摸一懂，我喜欢给入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学者，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狗粮的壁画就真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着心事的孤独，你所在之处可能都被征服，编织的作风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冷冽的冷清双人舞， 别让他拉差，跟老总要地，人家在海风，四分茂落地。古董说他们的四不相近，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喧嚣的海报躺在昏暗的阁楼阳台，和你是无尽峡谷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个摸一动，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容光的心事的苦路，你所在之处可能都被占卜。明知的嘲讽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流情还有点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天主的教派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流情还有点漫步，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It's so typical, call me cynical, lost conditional, it's like I'm invisible. It's so typical. 浪潮 ，Listen to wise. When I face it, go so typical. She said.Give me that taste, not in today's. Give me the highs or low. It's always the same, screaming my name. Yeah, you know what I want. You made me a sinner. Can't look in the mirror. Your love is a thriller. Ay, you hold me, you hold me, you hold me. Like you know you only playing this game cause you're lonely. You're playing this game cause you're lonely. So typical, call me cynical. Lost conditional, it's like I'm invisible. It's so typical, once it's typical. When I'm physical, so typical, typical. It's so typical, call me cynical. Lost conditional, it's like I'm invisible. It's so typical, once it's typical. When I'm physical, so typical, typical.Cause I'm not the same, counting the days, don't recognize myself. Put light in my face, asking for grace, giving you what you want. You made me a sinner, can't look in the mirror. Your love is a thriller, yeah. You hold me, you hold me, you hold me. Like you know you're only playing this game cause you're lonely. You're playing this game cause you're lonely. It's so typical, call me cynical. Lost conditional, it's like I'm invisible. It's so typical, voice is typical. When I'm physical, so typical, typical. It's so typical, call me cynical. Lost conditional, it's like I'm invisible. It's so typical, voice is typical. When I'm physical, so typical, typical.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四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浪潮，浪潮， 听 浪潮，大家好，我是麦麦麦同学，正在为大家放送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过山车版本，在周一周二周三陪伴大家。看到聊天室里众多同学呢，小伙伴们聊得很开心哈。 城晚胡思乱想夜色真， 有同学说这个风吹麦浪说一起把2022年的最后的一周一定要呢好好过，过好它。 想要逃， 收入下滑说周五呢看了麦同学呢主持的耿思翰的新歌发布会，有收看我们的直播哈，感谢。 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 最后一周 糟糕了，我显得比你早。 你在想些什么？ 你爱的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心跳，全世界都听到。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们歌声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爱你们，谢谢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

后来呢也结识了黄征哥哥啊。这是在2006年呢，黄征作曲由王海涛作词的一首春意盎然的歌曲啊，名字呢叫做《春梦》啊，是那个春天的梦啊，不是那个春梦，是春梦啊。好，然后呢说到了作词呢王海涛，大家非常熟悉，也是呢最近在我们的浪潮Listen to One的聊天室里面大家探讨的，说在2021年有没有自己的年度金曲啊，很多人呢选择了莫文蔚的那首《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这世界那么多人啊，同时呢也是由王海涛作词的歌曲。所以呢，我们在2021年突然呢，由我们的电台浪潮Listen to One节目，把大家一秒钟通过一首同样作词者的作品拉回到了2006年。还记得2006年的春天，你有过什么样的偶遇和不同的心境吗？时间过得很快哈，到了年末的时候呢，我们更是需要让自己做好新的一年的计划，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有计划一定呢是有自己的一种节奏，也是呢对生活满满的幸福仪式感的最好的表达。16:3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由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浪潮 Listen to One。2022年365天全年无休，就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嵩。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创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我爱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悄悄话说不出来， 我变得不习惯念你在的夜晚，把时间暂停下来，连珍惜都无法取代。牵你的手，掉下所有坏，安稳睡在我胸怀。牵着你的手，散不到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不再让你受伤害。In your eyes， 有我在，有我因为你存在。从今以后，眼泪交给我保管。Oh, in my life， 有你在，失去因为你精彩。你只要负责，成为我的最最爱。我渐渐地明白，我什么人需要爱，轻易的话偷偷过来，刚刚吵的话说不出来。牵你的手，放下所有坏，安稳睡在我胸怀。牵着你的手，散不掉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 来自老萧突发奇想的萧敬腾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全新主打叫做《最最爱》，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也是直白的坦率的描述了对伴侣的爱。而且呢，他所讲的这个理念哈，就是呢这个最最爱，什么是最最爱，就是比爱还要更爱。哇，这话一讲出来，你知道这个作为当事人的女生应该会陷入爱情时的这个疯狂状态啊，甜蜜的不得了。 白天当作不在意，你让人着急，语气也不太热情，漠不关心。你给自己留余地，能不能再曾多为我考虑？我也会经常怀疑，也充满危机。明明相爱的关系要保持着距离，有点担心，又更加着迷。 的距离，有点担心，又更加着迷。无法挑剔你的脾气，我也只好认。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我是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 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让我们听见我们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听浪潮。 到了北京时间16:47，我们要继续在浪潮里面小小冲浪，还有最后两首歌的时间哈。我看到了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的众多同学，已经开始在聊关于呢跨年呢年底啊有没有什么活动啊，很期待我们节目的线下活动就对了，是不是？夏花说，有活动一定要提前告知啊，我们都要去捧场。一定有机会，我们的等待花开时节，我们现场见。 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没有什么不同，眼光闪烁，暧昧流动，闭上眼当作听说。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没有什么不同，故作软弱，撒娇害羞，只是有一点别扭。傻瓜也许单纯的多，爱的没那么做作，爱上了我不保留。傻瓜我们都一样，被爱情伤了又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没有什么受伤，傻瓜，我

还是上次？ 这胆儿太大了，这 我是艾科。听完这两个小时，你就度过了120分钟。 这谁设计？ 我是思萌。周末版娱乐最王牌，我们在每个周六日等你 啊！ 不废话了，2022年上娱乐最王牌哦！